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将视线投向古巴，来关注中国援助古巴的第四批医疗物资呢，已经抵达了首都哈瓦那。而古巴为什么要从两岁的小孩开始就接种疫苗？该国疫情现在怎么样了？同时呢，我们还要关注古巴卫生部门就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的声波攻击做出的强烈抗议。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英国媒体称英国大学为什么一直沿用线上教学模式，背后的原因不光和疫情有关，更关乎国际学生的学费，这是为什么呢？节目里我们来听详细的报道。最后要走进一家韩国的科技初创企业。好，欢迎收听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古巴，上周节目里我们关注了古巴疫情的最新情况，以及美国对古巴实行的多年封锁，导致了古巴在疫情期间国内的医疗物资的供应更加的紧张，也造成了古巴国内疫情的高企。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俄等国家对古巴进行了多次的医疗物资的援助。就在9月14号，中国驻古巴使馆在援助物资从中国发货之后发布了消息，表示中国坚定支持古巴的抗击疫情，将于9月28日迎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61周年之际，向古巴运送第四批的抗疫物资。而此前呢，已有三批中国政府捐助的抗疫物资陆续抵达了古巴，包括了呼吸机、制氧机、抗原检测试剂和个人的防护设备。说起古巴抗疫，也有一项世界第一，那就是从这个星期开始呢，古巴为全国2岁以上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这也使得古巴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为如此低龄的儿童接种疫苗的国家。古巴卫生部表示，随着德尔塔毒株在古巴的迅速传播，古巴的新冠病例正在飙升。根据该国的最新报告显示，古巴每10万居民中平均每天有70例的新增感染病例，成为了西半球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目前古巴儿童接种的是2种古巴国内自行研发的疫苗。古巴科学家表示，他们已经向同行评议的期刊提交了论文，正等待发表。他们还说，该国用于儿童的疫苗使用的技术与古巴在已使用的其他疾病疫苗是类似的。那么古巴为什么会针对低龄儿童也推出疫苗接种呢？自2020年3月以来，大部分时间里古巴的学校都处于封闭状态，但因为大部分的古巴家庭没有接入互联网，所以远程教学呢是依靠电视来进行的。官员和家长们都希望让孩子们早日重回学校，可是因为疫苗接种问题，重新开放学校的时间表是一再推迟。从今年5月份以来，古巴已经累计有40%的全国人口完成了全程的疫苗接种。根据该国接种计划，90%以上的人口会在今年11月底前完成接种。目前古巴正在为重启国际旅游做准备，计划在11月15日逐步开放边界。新冠疫情的爆发已经将古巴引以为傲的卫生系统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药品、医疗氧气和病毒检测试剂的短缺加剧了社会的紧张气氛。上个月墨西哥政府向古巴运送了氧气，9月14号的晚间，中国政府援助古巴的第四批抗疫医疗物资也正在运达古巴。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对古巴实行的经济制裁，使得进口的药物原材料变得更加复杂和昂贵，也减慢了该国的疫苗接种工作。古巴卫生部表示说，因为一种重要的药物成分减少，所以该国的一款疫苗在今年春季不得不停产了数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就在9月14日，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份有关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的科研报告。他指责美国借用卫生科学之名对古巴实行不公正的政治操弄。说起古巴首都哈瓦那，他曾经和很多文学作品、音乐、美食联系在一起。然而从2016年开始，这个名字也和一种 神奇的所谓病症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哈瓦那综合症。据古巴媒体报道说，哈瓦那综合症首次出现于2016年，当时美国以及加拿大的多名驻古巴外交官以及情报人员先后说自己遭遇了不明声波的干扰，导致出现了头晕、耳鸣、视听障碍、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时任美国政府声称这是古巴在使用某种秘密声波或是微波武器所导致，但是美方一直未能找到明确证据来证明其中存在攻击行为或是引发症状的具体原因。这一次呢，古巴科研团队举行了两场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他们对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的科研结果。著名古巴神经科学家、古巴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萨索表示，所谓的哈瓦那综合症在科学上完全不成立，仅仅是为了用于形成偏见，也没有科学证据能证明类似声波武器的存在和攻击。 This report describes in detail all the investigations that were carried out by the Cuban police and in fact some data that came from the FBI and there's no evidence at all of an attack. It's impossible. 古巴神经科学家索萨说，一些国际媒体散布了没有科学依据的解释，既混淆大众视听，也伤害了相信这些言论的美国官员、美国人，更是伤害了古巴人民。他说，现在没有证据显示具有这样科学能力的声波是存在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心理原因。 If I had something to say to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to American people is first to think critically, to not acceptall these ideas that have been peddled around with no scientific basis, and they should listen not to us, not to the Cuban scientists, listen to your own scientists. This report was constructed with a very strong interaction with scientis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erts in microwaves and neurology and other fields, and with experts in Europe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古巴神经科学家索萨说，这次的报告呢是公开驳斥了所谓的美国外交官在古巴遭遇声波攻击的说法，他们详细的描述了古巴警方调查，而部分数据呢就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古巴所做的四次调查的数据结果。五年过去了，包括古巴警方、美国 FBI 以及加拿大的皇家骑警都没有发现任何所谓的声波攻击的症状。在2016年首次出现了所谓的声波攻击之后呢，美古关系一度降至了冰点。美国政府驱逐了10多名在美国的古巴外交官，撤回了60%美国驻古巴的外交人员。但声势大，美方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倒是2019年，美国以及英国的科学家公布了对这种噪音的研究结果，他们表示罪魁祸首来自于自然界。据《纽约时报》报道，当时来自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和英国林肯大学的科学家借助了昆虫数据库，发现这种引发热议的噪音并没有那么神秘，真正来源可能是一种印度短尾蟋蟀。他们将录制的噪音和各种昆虫声做了比较，很显然这样的噪音十分的常见，它和蝉鸣声十分的相似，但是美国相关的情报部门却不肯采用来自科学界的说法。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So yes, they can. There's two things to note though. With the COVID situation, there are special procedures that need to be followed, and I'm going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at in a moment.And secondly, the number of flights are not as frequent as they were previously. So do book well in advance. Expect to pay a little bit more money. Expect it to be an indirect flight. And of course, just keep up to date with all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hings change frequently, but information, the latest information can be found on this website here. 这是英国驻重庆领事馆总领事史云森先生在线上回答中国赴英留学生关心的一些留学问题。他说呢，因为新冠疫情，一些政策呢会有临时的调整，大家要随时关注英国政府关于新冠病毒入境的相关网站的最新消息。 2021年以来，新冠疫情爆发了，但是呢，中国学生赴英留学的热情依然是高涨。数字显示，在2021年的9月这个入学季呢，共有 1.3 万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被英国高校录取。最近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英国学生因为国内大学专注于获取海外的丰厚学费而受到影响。文章认为，英国一些高校呢，为了能够招收更多的海外学生，坚持使用线上教学，这也导致了英国本地学生的不满。文章举例说，大一期间，历史系学生乔·威尔特西因为就去过学校三次，因为同学中有人得了新冠肺炎，所以呢，他只能在公寓里看了学校录制的讲课视频，没有任何的互动。在上网课期间，同学们把麦克风、摄像头都关了，所以他只能在屏幕上看到一个一个的空白方块。他说，这是一种令人万念俱灰的学习经历。自从听说他所在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今年不恢复面对面教学，而坚持线上教学，威尔特希尔就决定和同学们一起采取行动，质疑学校学费的合理性。同时，在曼彻斯特、利兹以及利物浦等地的大学也在举行类似的反对在线教育的请愿活动。而英国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则是警告各大学，如今面对面教育是被学生们单独列出来最需要改进的三大领域之一，他们有理由期待能和别的同学一起来学习。从表面情况来看，似乎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些英国大学拒绝重返传统的面授课程，从而面对与英国政要还有本校学生激烈对抗的风险呢？一位教育界人士表示，答案就在于英国的大学担心失去海外学生的滚滚财源。尽管英国政府规定所有专业的本科学费不能超过9250英镑，但是海外学生的缴纳学费呢，可能是这个数字的4倍。白金汉大学教育学教授史密瑟斯说，通过保持线上教学，那么学校可以继续招收海外学生，即便他们因为疫情不能够来英国。布里斯托大学为几十个学位提供在线学习的选项，并说可以一直学到你能够来英国。有些学位可以在网上学一整个学年，甚至有的3年都可以在网上学习。近年来，在英的海外学生数量猛增。2019至2020年间，英国高校共有近54万名外国学生。相比之下，英国的本土学生大约是192万。史密瑟斯表示，因为外国学生数量不断增长，在线教育的兴起呢，并不是英国年轻人面临的唯一风险。英国本科生同时还面临着与外国学生共同竞争本国优质大学最具有竞争力的那些学位课程，以及在毕业之后找工作的竞争。然而，英国的高校已经明确表示，希望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像西英格兰大学校长日前发布了报告说，海外学生每年可以为英国经济贡献288亿英镑。英国高校以及校长们的收入也随着海外学生的增多而水涨船高。截止到去年七月，罗素集团，这就是英国各研究型大学组成的高校联盟，校长的平均总薪酬高达389000英镑，这比上年增长了快10000英镑。但同时，越来越多的英国学生开始选择更改专业，甚至转换学校，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严重。面对这样的困难，更多的英国学生开始考虑是否也应该离开英国，前往海外学习呢？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阿富汗。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接管了该国的政权，美国等西方国家持续对阿富汗实施了冻结资金等措施，导致阿富汗国内经济面临困境。 Local businesses are the backbone of metropolitan economies. Fear of an economic crisis in an uncertain future has cast a cloud over their operation. But the situation has gradually improved since the change of regime. Many are hopeful that a resumption of the overall economy will make things better. 这是央视驻阿富汗报道员达雷兹在喀布尔所做的报道。他说，小商户一直是喀布尔城市经济的支柱，对于经济的危机以及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给这些小商户的运转带来不少的阴影。 不过随着局势的逐渐平稳，情况呢正在有所恢复。很多小商户认为，随着整体经济的不断平稳和复苏，情况会慢慢的出现好转。那么现在像喀布尔的小商户、小餐馆，在政权刚刚交替的时候呢，很多都已经关门了。人员的流失，人们对于安全状况的担心呢，使得人们没有心思再外出去就餐或者是去购物，生意确实备受影响。有餐厅业主就表示呢，过去一天可以卖60到70公斤肉，但是现在呢，这个数字是30到40公斤，丢了一半的生意。很多顾客说没有钱了，或是钱呢在银行里一时半会儿还取不出来。不过现在慢慢情况好了一些，只是物价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但因为没有稳定收入，所以市场显得比较冷清。不过多数业者依然相信，随着局势的日渐平稳，未来会慢慢好起来。说起眼下的阿富汗局势，女童的受教育权利以及女性是否可以继续工作等等议题成为了热点。想必很多朋友都注意到了一张在喀布尔的一间教室里，一个大布帘子呢，将男生和女生分成两间的照片，传遍了全球互联网。阿富汗高等教育部代部长阿卜杜拉·哈尼奇在9月14号表示，教学实践中应该采取男女分班的原则。从8月15号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之后，除公务人员以及医护人员之外，塔利班要求学校停课，女性留在家中，等安全局势好转之后呢，再开始日常的运行。那么现在学生正在返回学校。教育部代部长哈卡尼表示说，目前各主要大学呢将在一周以内恢复正常运行，实施男女分班政策将会提高阿富汗大学的整体入学率，能够促进更多家长将孩子送进学校。在目前不具备男女分班条件的一些学校，将首先要求女性听课时佩戴面纱，并设置男女分开的座位。哈卡尼就新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进行了阐释，说政府正在尝试通过语音或是视频会议等新技术，让包括女性在内的更多人获得在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当条件成熟时，他们也会考虑通过公派学生为阿富汗培养更多的人才。一位在阿富汗南部工作的国际组织雇员告诉了中国环球时报的记者说，根据他对坎大哈、赫尔曼德、赫拉特等等阿富汗南部各省的走访，基本上很难看到像喀布尔这样的城市里的男女混合学校，而多数家长也确实不接受将孩子送入男女混合学校，这也和阿富汗多年来形成的深厚的民族习俗有着密切的关系。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韩国的 Test Work 公司，这是一家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力资源企业。公司的创办人尹锡元先生曾经在美国硅谷多家企业担任软件工程师，他希望自己的公司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人力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无论是什么样的性别、身份、背景、技能，都能够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方式为他们找到可以匹配的职业。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叫做 Test Works 的公司，来感受他们的新技术。请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 我们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社会性风创企业，从事人工智能数据构建和软件检测，追求基于技术的社会革新和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多样性。企业名称 TestWorks 意味着尝试无限的可能性。我们希望不分性别、年龄、残疾与否、国籍，为所有拥有潜力的人提供公平机会，与他们一起成长，扩大社会性价值。 尹锡元代表曾在美国硅谷的风投企业三星电子、微软等公司担任软件工程师。他们创建的 TestWorks 是一家追求社会性价值的人工智能学习数据构建企业，提供人工智能数据收集、标注、品质检验的一站式服务。 在人工智能和社会性价值这两个看似很难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中， TestWorks 首先关注的是后者。他们希望不分性别、背景、残疾与否、年龄，聘用任何拥有能力和潜力的人。而在人工智能和数据领域，这种多样性恰恰能够成为优势。 우연히이제탈북청년들을만나서좀가능성이있는분들한테조금만제가 自闭症患者其实只是缺乏社交性，实际上他们进行以事物为中心的系统性思考能力非常强，且不会对重复性工作感到厌倦，并可以关注细节，这正是人工智能数据工作需要的优点。虽说雇佣他们是为社会做贡献，但实际上他们为我们创造了利益。另外，我们还雇佣职业生涯中断的女性担任产品经理，负责与客户沟通，并与自闭症患者一起工作，管理他们的生活。我们将他们组成一个小组，结合彼此的优势，将成果最大化。 TestWorks 超过 30% 的员工都是职业生涯中断女性、老年人、残疾人等就业弱势群体。将社会性价值摆在首位的企业往往被认为存在收益性差的问题，但 TestWorks 同时实现了社会性价值和业绩增长。成立短短五年，公司职业人数从个位数发展到150人。 TestWorks 意识到，若得不到市场认可，就无法追求社会性价值，因此比起集中于一个目标，他们努力构建两个目标良性循环的结构。为了提高品质和客户满意度， TestWorks 首先在国内运行三阶段质量检验体系。此外，公司对自闭症患者职员的生活进行管理，包括按时就餐、运动等，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成果。为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他们还聘用工程师进行研发投资。通过系统性教育，将职员培养为相关领域的专家，公司的竞争力也得到了提升。TestWorks 的代表产品是收集加工人工智能学习数据的平台 AIWorks 和自动化加工管理解决方案 BlackOlive。 通过数据收集、加工等全套解决方案，他们指导客户如何制作用于特定项目的数据，并一同进行加工。 TestWorks 已完成了旨在确保残疾人通行权的人行道步行视频数据构建、手语视频数据构建、高速公路监视录像交通数据构建等多个项目。普通人也可以通过 AIWorks 参与数据收集项目。数据收集听起来高深，实际上非常简单，只需从新闻报道中选出三个关键词，并将之概括为一句话。人工智能的学习需要高质量数据，降低普通人参与人工智能产业的壁垒，有助于构建丰富的韩语人工智能生态系统。而造福于所有人的工作使 TestWorks 连连获奖。 我们以品质和技术力为基础，从新视角挖掘才能，提供公平机会，实践多样性。去年被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评选为五月数据网络人工智能优秀案例企业，今年六月又在该部门主办的信息文化月纪念仪式上获得了总统表彰。 根据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报告，追求性别和种族多样性的企业的成果分别较一般企业高出约 15% 和 35% 以上。以差异和多样性为竞争力的 TestWorks， 他们的未来令人期待。 好，听完了来自韩国的报道，本期我们的环球三十分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资讯页面上找到环球三十分。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和我们的线下活动。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